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就因为要介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啊 Bob Dylan 啦，咁所以昌瑶嘅作品咧就留待今集咧就继续介绍啦。 系啦，其实介绍啲诗咧都嚟自我手头呢本叫《昌瑶诗文总集》呢本咧，就佢自己临死前两个礼拜编完嘅。佢自己冇睇到呢本书嘅出版，咁佢都解释佢话叫总集而唔系全集。 是 他说总比全更加即可以即代表到他。咁我呢本书呢其实依家呢佢印得印数好少嘅。喺大陆嗰啲旧书网上面被炒到呢千几蚊一本。咁我其实我以前细个买过一本，我本唔知俾边个借走咗。跟住我前一排呢就喺旧书店就买到呢本呢，仲要系一个香港嘅名人呢。嘅收藏品嚟嘅，系人哋送俾佢嘅，不我唔讲系边个啦。 系我哋咪后先再讲。 咁咧，咁我继续讲昌耀啦。去到八十年代，系佢一个生活最稳定嘅时候，亦都系佢嘅诗作一个爆发嘅时候。我哋可以睇到嗰个时候咧，佢几乎咧就系两三日写一首诗，而且质量都非常之高。咁呢首咧叫《诗人》。这个诗呢就是雅诗的诗哈、诗人呢就是这首是他最短的诗，得三行，但亦都是他最出名的诗，我们听一听。 诗人昌耀，静极谁的叹嘘，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援而走，地球者壁，一人无语独坐。 诗人昌耀的作品，一首短诗啊。 系啦，诗人呢、这个古代的讲法啦，令我想起古代有一句话，就是话微诗人哉啊，吾谁与归吓、啊，即系除咗呢个人，有边个可以同我一起走，一起翻去？咁其实佢入边咧就讲紧呢个诗人，直成现代文就系嗰个人啦。 嗯嗯， 那个人系边个人呢？佢先系话。佢好靜嘅時候，突然間聽到有人喺度嘆息，但呢個嘆息嘅人係邊個嚟嘅咧？佢即刻嘅思維咧，喺佢住喺西寧噶嘛，喺西寧一下子跳到去同地球對稱嘅地方，就係、是、墨西西比河。哇！墨西西比河風雨大作，佢西寧係好乾旱噶嘛，嗰邊風雨大作嘅時候，佢呢度好特別，佢取消咗個主語，佢話在那邊攀援而走，係一個人喺嗰個河岸度攀援而走咧。但是风雨在攀援而走呢，定是条河在攀援而走呢，都是可以的。可以整个自然都在流动，那边在流动，哇大风大雨。但是这一边呢，地球这壁、真是用个壁字用得好，整个地球好像一堵墙这样，好像一面墙这样拦了在它同埋墨西西比河之间，有一个人在这独坐。这一声叹息可能是他发自内心的叹息。亦都系佢隔住地球听到另一边喺墨西西比河传过嚟嘅叹息，非常之孤独，但系又非常之博大嘅景象。你要有点样嘅视觉先可以将地球缩细成一面墙，然后你去想象呢面墙两边坐住嘅人，一个人喺度跑，一个人喺度坐，一边系风雨大作，一边系静到极嘅夜晚。 嗯，我成日都会幻想呢个人就系佢咯。 系啦，可能两个人都系佢。我哋所谓嘅平行时空嘛，平行宇宙，你点知道有冇一个好似你咁样嘅人喺地球另一个地方做紧另一样事情？ 哦，呢、這个都系最近大家成日都讲嘅 平行时空啊。 好，跟住落嚟听《造就的时代》。 造就的时代，昌耀。造就大师的时代，遍地星宿。大男子们退至大野，欣赏大蟒的蟒皮；退至大野，欣赏大蟒的云纹。从高远的陵墓，白似白粉壁，压路机像天边一只烫斗，从大野拓展的蟒皮拓展而来，蒸发出大蟒烤脊的蓝烟。 是诞生大师的时代，直升机横跨地峡，解牛的庖丁未曾在世，剁轮的老手未曾在世，但我从大野听到童声无伴奏合唱，庄如殿宇，而各生命个体渺如一粒种子，飘飘摇摇，失身于宇宙的浩茫，陨失之师变为殿仪，大男子们的学嘴锄像一轮下沉的海鸟。 造就的时代，昌耀嘅作品。 造就的时代呢，其实我有考虑过讲唔讲啊？点解呢？其实呢首诗呢，同另一首我删咗一首佢写一百只牛嘅一百只公牛嘅诗呢，其实都系佢嘅名作嚟嘅。但系呢，系完全呢，你会睇到嗰种你讲得唔好听啲，大男子主义啦。佢直头系用大男子呢三个字，我谂呢，佢系刻意去用嘅，因为冇理由唔知大男子主义嘅贬义啦。咁佢可能想还原翻呢。男子之大是应该大在哪里，他其实一开始提供过一个讽刺的，他说这个时代哇遍地都是星宿，遍地都是大师，咦为什么呢？真正的男子呢是会退居到大野去欣赏一条大蟒蛇的皮呢？古人又说呢，泥失求诸野嘛，在庙堂之上你找不到礼仪，你就要去野地里在民间去寻求。其实他这里讽刺着这个时代是不是真的大师的时代呢？这些大师其实是假的。可能呢更值得他欣赏的是一条大蛇，一条大蟒蛇脱下来的皮。跟着他去写这条蛇的皮是几咁好，几咁同这个天所呼应，同这个气候所呼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呢，其实真正的大师是未再次出现的。他说解牛的庖丁都未曾在世，就是这些古时候所讲的真正的大师其实是没有来到的。所以呢他才要回到田野，回到民间去听那些刚刚诞生的东西，或者呢这些已经是宇宙培养了很久的东西。跟着呢最后一句他说，这班所谓的大男子呢举起他们的学嘴锄，是考古学家寻求一样东西，向下挖，他继续去挖这个文化，就好像一艘船呢将个锚咧沉落海底一样， 系呢首诗就好似好宏大咁样。 系啊，同埋咧可以感觉佢系想象紧一个木即系子虚乌有嘅场面，好似古代发生紧嘅事情，但系实际上佢讲紧又系当代。 系，虽然你又觉得佢好似比较大男人，但我又觉得如果佢真系开宗明义讲大男子们点点点，咁又好似 可以接受系嘛？ 好，跟住我哋听《立在河流》。 立在河流，昌耀。立在河流，我们沐浴以手指交互抚摸，而如绿色草原交颈麦立的马群，以唇齿为对方梳整肩领长猎。不要担心花朵颓败，在无惑的本真，父与子的机体同等润泽。茉莉花环在舞女一色丰腴的项颈佩戴，立在河流，我们沐浴以手指交互抚摸，这语言真挚如诗，失去年龄。我们交互戴好头盔，我们交互穿好网民服，我们重新上路，请从腰团曲直识别我们的性属，前面还有好流水。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立在河流呢首诗呢？ 立在河流呢，我就系、是、又系专登拣出嚟咧，为前面嗰首大男人洗白嘅。因为呢首诗好难得，好难得，佢入边咧将性别呢样嘢咧有一个反思。嗰个反思咧系用一种非常之温柔嘅方式嘅。佢讲我哋企喺嘅河度冲凉，喺度沐浴嘅时候，好似一啲马喺度互相。 交頸麥粒，仲要幫對方咧梳理嗰啲馬嘅鬃毛啊，嗰啲獵啊、長獵啊。咁咧喺呢個時候咧，佢話父同子、母同女咧，其實係一樣嘅喺嗰個時刻。佢冇講自己到底係屬於咩性別，就好似佢最後一句，佢話：請從腰臀曲直識別我們的性屬、啊、你唔使問咁多嘅嚇， 睇咯， 即係啦，你睇啦嚇。而且當佢哋話啊，我哋戴好頭盔啦，著好呢啲網民服啦，咁好似一班士兵咁樣，佢哋準備上路，但係上路唔係準備去戰鬥。佢話最後一句，佢話前面仲有更好嘅流水，嚇、去揾更靚嘅河流。成首诗非常之美丽，非常之温柔，而且咧系一种与世无争嗰种美。 系，似乎呢八十年代嘅诗又真系同佢之前我哋上一集介绍嗰啲又唔同啦。 甚至可以讲好幸福添啦，呢一首咁嘅诗。 跟住我哋要听《窗外有雨》。 窗外有雨，窗摇。窗外恐怕是下雨了。今夜把窗户打开，还是依然关笼。道路肯定是在雨里沐浴了，湿泥土的气味毛茸茸的挤进屋子，像是灰鼠成群结伙捏脚走过地板。远远的夜在玻璃窗怪气地挂着，外面肯定是下着大雨了。一身金色雨衣飘起了白烟帐，但广场粉红的那一位更像是英才。你还觉得鼻塞吗？而你敢不敢为我踏上拖鞋去到阳台，把所有窗户打开？ 窗外有雨，窗摇的作品。 窗外有雨呢，我们先看看它是几时写的。1989年5月10号。五月十号发生紧咩事呢？大家已经知道啦，天安门广场已经坐满晒人啦吓。其实我估窗摇唔止写嗰一两首同六四有关嘅，其实因为我睇佢嘅书信咧咩咧，佢好关注呢件事。以佢嘅血性，佢一定会关注。而且咧，佢有两个好朋友系死于六四嘅，佢都有一首诗系纪念佢哋嘅。但系呢首咧系佢用一种好迂回嘅方式去写到六四吓，佢用落雨，佢喺西北。聽到落雨，佢跟住咧，佢諗緊嘅咧就係、是，咦個窗係開定係閂埋嘅咧？其實呢個係隱喻嚟嘅。喂，民主發生緊，民主運動發生緊，或者係有另一種價值觀喺嗰陣時封閉嘅中國出邊敲門，你開唔開窗咧？你敢唔敢嗱？佢最後佢話：你敢唔敢落雨你都開曬啲窗咧？雨唔使驚嘅喎，等佢打入嚟可能仲好添嚇。咁、但係佢入邊有一句咧。是他自己未能確定的，他說廣場粉紅的那一位更像是英才。這個粉紅的那一位是指什麼呢？肯定不是指廣場上，肯定不是指毛澤東，他是鮮紅的嘛，他為什麼要用粉紅呢？是就是為了反襯出呢以前那種敘述裡面對紅色的那種革命那種意象的迷戀。粉紅可能是一個女大學生，可能是一個小朋友，他更加像是英才。点解佢会用更像呢？佢有比较，佢比较嘅系人民英雄纪念碑，比较紧嘅系天安门。佢觉得呢啲学生又好，呢啲人民又好，系其实系更加似英雄。 系，我感觉就系好似系染咗血嘅衫嘅颜色啦。 你又睇到咗一个月之后发生嘅嘢。佢写紧嘅系五月啊嘛，但系佢入边都有一啲系即系有啲不祥嘅预感啊。佢话远远嘅夜喺玻璃窗度怪气咁挂着，即系佢话呢个黑夜咧，佢将黑夜系用一种贬低嘅方式去写嘅。佢觉得黑夜系古里怪气嘅，阴阳怪气嘅。 但系呢个金色雨衣咧， 一身金色雨衣。就是他为了向下面那个英才致敬咯，我觉得是。这个时候他反衬出来、有些人是有雨衣的，有些人是没有的，但是淋雨的人呢可能更加接近英雄。 是，那么这首就是其中一首就是窗摇，就是在这个六四事件上面所写的诗。 绝对是有隐喻的啦、就是广场和落雨之间的隐喻是什么。 窗外有雨，最后呢我们要听紫金冠。 紫金冠，窗摇。我不能描摹出的一种完美是紫金冠。我喜悦如果有神启而我不假思索道出的 正是紫金冠。我行走在狼荒之地的第七天，赴我遵道，而首先看到的希望之星是紫金冠。当热夜以漫长的痉挛捉杀我九岁的生命力，我在昏热中向碧城饮到的那股甚凉是紫金冠。当白昼透出花环，当不战而胜与剑柄垂直而我裸相交的月桂投影，正是不凋的紫金冠。我不学而能的人性醒觉是紫金冠。我无虑被人劫掠的秘藏，只有紫金冠。不可穷尽的高进或冷寂，唯有紫金冠。 紫金冠咁就系张瑶嘅作品。 紫金冠系咩呢？如果大家有睇戏曲嘅话咧，就会留意到啦。 哦， 嗱，嗰啲咧少年英雄 系， 同埋咧齐天大圣 系。 孙悟空齐天大圣，佢齐天大圣时期咧，头上戴嗰个就系紫金冠，好细嘅，有两条鸡毛嘅， 系啊，咁啊 系啦，嗰啲咩 赵，唔系嗰个金刚箍啊， 吓唔系金刚箍，系即系大戏啊或者喺京剧入边咧，凡系嗰啲少年英雄，譬如话岳云啊，赵云年轻嘅时候啊，嗰啲咧就会吕布啊就会戴紫金冠，但系紫金冠对于呢、這个昌耀系咩意思呢？咁我哋有道士系诗人呢，系获得一种加冕嘅人，获得一种精神力量加冕嘅人。但系对于佢嚟讲，佢话佢呢个紫金冠呢系写唔出嚟嘅，无可描摹嘅。最正嘅一句系咩呢？话我不学而能的人性醒觉是紫金冠。佢嘅人性嘅醒觉系唔使学嘅。佢唔需要边个去启蒙佢，唔需要话去反洗脑，佢回忆翻佢自己1950几年喺深山野林入边，佢作为一个士兵，佢已经有呢种人性醒觉。我哋回忆下我哋上一集所听嘅，完全系人性嘅张扬，冇咩党性啊、政治性啊嗰啲嘢嘅，呢一切咧，佢感激呢一切付俾佢嘅嘢，佢话喺佢九岁嘅时候。佢嘅生命力咧系通过一场病系获得嘅，跟住咧佢喺佢发烧嘅时候咧，佢突然间感觉自己饮到一股凉水，就好似呢个天才一种才华向佢灌输落嚟。佢可能从嗰个时候开始咧就开始写诗，开始对诗有所感受。咁我点解拣呢首诗作为我哋节目嘅尾声呢？就系喺我仲未系咁了解昌耀嘅时候呢，我睇到我嘅一个诗人朋友写一篇文章，就直接系引用咗呢句诗，叫我不学而能的人性醒觉是紫金冠。咁呢、令我注意到呢个诗人，即系呢句诗本身呢就系好典型嘅昌耀嘅诗，好有传奇色彩，又有啲即系武侠嘅意味啦，又有好有雄性嘅力量啦，令你咧就即系俾佢所蛊惑，俾佢所捉住咗。但系就好似佢讲系，你一时半刻咧，你系写唔出佢系好喺边度嘅。你觉得昌耀好好，但系昌耀以咩嚟感动你呢？佢同你生活喺完全唔同嘅世界，佢嘅人生经历系你冇可能经历嘅。是我冇可能经历嘅，但系点解佢触动我呢？ 不过好可惜，之后佢又有病啦。 系啦，就系咁，佢年轻时候受得太多苦难啦，咁身体都因此即系健康损失好大啦。咁我谂最大嘅冲击就系家庭嘅变故，同埋咧冇知音啦。找不到知己啦，喺生活喺一个偏僻嘅城市。咁喺呢本昌耀诗文总集入边咧，有大量佢写嘅书信。咁佢写好多信我哋可以想象系一个好孤独嘅灵魂啊，好渴求知音嘅人先会咁样做。 系佢系咪由始至终都系住喺北方嘅？ 系西北西宁，住喺青海。青海好荒凉啦，其实。都唔可以講話荒涼嘅，好靚嘅，但係咧就俾人嘅感覺就係、是，即係你揾唔到好多人同你分享你嘅藝術， 唯有咧就係透過佢嘅詩集啦，而家就係去認識佢啦， 追懷下佢啦。 好，咁啊，下星期再繼續介紹其他嘅詩人啦，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